我们来看一致性。所谓的一致性，简单的说就是数据库中数据的完整性，它包括它们的正确性。那么对于图 12 中的事物 TI 来说，一致性的要求就是事物的知性不改变政府 A 和政府 B 的填的和，哎，我们在事务 TI 中呢，我们是从 A 中转50块钱到政府 B 中，那么这个事务执行完之后呢 ，A 和 B 的和应该保持不变，否则的话事务就会创造或者是销毁钱。那么单个事务的一致性是有对该事务进行编码的应用程序员的责任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利用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完整性约束，比如说处罚器的自动检查呢，也有助于一致性的维护。